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25集。虽然手被杜艳里死死地握住，单隐生想要十指紧扣的想法快被磨平了，但他的拇指还能动，所以他就不听话地用拇指在杜艳里的手背上来回地摩擦，蹭完了一下又蹭两下，玩得不亦乐乎。 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他给甩开？算了，车子就在前面，也没几步路了。 确实没几步了，杜艳里就这样和单隐生拉着手走到了步行街的尽头，周围的人流也开始分散，那些尚在燃放的烟火也成了背后一抹美好的风景，渐行渐远。回家的路上，杜艳里专心地开着车，忽然听见单隐生惬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单隐生的手如今都是暖烘烘的，一只是被饮料给暖的，一只是被杜艳里给暖的。这时候的他也终于抽出空来，喝了一口饮料，可这一口下去，他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怎么是可可？我不是说要咖啡吗？ 给你的时候拿错了。 你是看我先要感冒了，所以特意给我买了杯可可？杜艳里，之前我觉得你包养情人不翻车很正常，但现在我又觉得有点不正常了。就真的没有人发现你在细节之处如此绅士？ 杜艳里安安稳稳地把车开回别墅，安安稳稳地把单隐生安置好，又安安稳稳地拿了睡衣进了浴室洗了个澡，就是不正面回应单隐生刚刚的问题。当热水洒到身上的时候，杜艳里才长吁一口气，开始仔细地思考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今晚真的太失败了，不仅没有打破单隐生的错觉，反而让他有了更深的想法。是因为我对他太过宽容了，给了他太多发挥空间，还是因为他和我以往签合同的对象完全不同，或者两者都有吧？无论如何，今天都结束了，剩下的明天再想吧。 杜艳里走进自己的房间，不料看见身穿深蓝色真丝睡衣的单隐生竟然躺在了自己的床上，而且他上衣的扣子也只扣了中间的两个，他那结实的小腹和胸膛若隐若现，可谓诱惑力十足。单隐生原本靠在床头，但他一听见杜艳里洗完澡后的声响，就立即抬起了头，冲刚刚进入自己视线的杜艳里挑了挑眉。 洗好了？ 杜艳里没有做出回应，他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床上的人，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愣愣地走到桌子旁，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看了看自己的床，那个人还在。 我还是太小看他了，他真的太能闹了，一旦开了枪就步步紧逼，一步都不停，都逼到床上来了，哼，得寸进尺。我记得之前我告诉过 你 不能进卧室吗？ 没错。 单隐生没有管杜艳里的话，而是拿起了对方刚刚放下的杯子，悠然自得地喝了一口。 如果没记错，我今天早上才和你睡在同一张床上，你现在是要秋后算账吗？我们都已经做了那么多亲密举动。 单隐生话还没说完，就突然伸手把杜艳里往床上拉， 他已经盘算好了，一旦把人拉下来，他就立刻翻身压住对方，再来一个缠绵的吻。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因为不管他怎么弄，杜燕里还是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 我可不会在同一个坑里掉两次。不要闹了。 闹什么？我的杜总，现在都半夜了，就不要再像白天那样正经严肃了。如果你不喜欢在下面，那你在上面怎么样？ 其实单隐生这话还没说完，后面更多的虎狼之词他想要留到以后在杜燕里的耳边慢慢地说，然而这样的想法早就在他的脸上展露无遗了。 不要在心里打坏主意了，我能看懂你的表情，不过这事情可不能再深究下去了，否则会被这个家伙一直缠着不放，到时候得不偿失的人可能会是我。 于是杜燕里决定换种方式，他慢条斯理地弯下腰，用手捂住了对方的嘴。昔日寒凉的手如今因为刚洗完澡而变得温暖。单隐生的口鼻就这样被捂住了，但他一点都不着急，反而定定地看了杜燕里一眼，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杜燕里的手掌心，脸上流露出得意的表情。 你不用等明天再思考了，我现在就很确定，事情之所以没有按照我的预期进行，完全是因为这人和我之前挑选的合约对象完全不同，他让人很想把他按在膝盖上狠狠揍一顿。 杜燕里突然把单隐生抱了起来，因为是被突然抱起来，所以单隐生一点准备都没有，他本能地抱住了杜燕里的脖颈，稳住自己，生怕掉下去。 既然你不打算自己走出去，那就由我亲自送出去好了。 杜先生，你是在做慈善吗？要不然怎么花了这么多钱签个包养合同，还不跟合约对象做点该做的事情？杜先生，你一周和他们见几次呢？ 杜燕丽完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为了堵住对方的嘴，他也问了一个单隐生同样不想回答的问题。 你呢？你一周和你的包养对象见几次？除此之外，你一周上几天班，加班几次？ 单隐生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倒是想说实话，但一旦说了，他又觉得自己像是在杜燕里面前失去了什么一样。 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多了，那么花在另一件事情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杜总平时这么忙，那么杜总会为了节省时间而把合约对象带到办公室解决一下生理需求吗？ 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不会。 那你和之前的合约对象都在哪里见面呢？家里吗？ 原来是故意挖了一个陷阱来坑我。所以我是要说真话还是假话？ 原来你没有把他们带回家里过，也没有带他们去过你的办公室。杜先生，看来我们的关系真的很不一样。 居然还学会抢答了。 杜燕丽决定不再和单隐生废话，他一路走到门外，绅士地将怀中的人缓缓放下，然后准备关上门隔绝这个麻烦精。 啊，等等，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在床上聊啊，毕竟我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少了，你也有一些正常的生理需求吧。 单先生，我们签的合同里没有这个内容。 杜燕里这话如同当头棒喝，终于把单隐生喝醒了，他顿时愣在原地，这才发现自己和杜燕里认识后日子过得实在是紧张又刺激，让他完全忘记了合同上还有这个限制条款。 合同就是拿来改的，没有改过几遍的合同那怎么能叫一个好合同？ 杜燕里看了看单隐生，脸上露出了微笑，但他为了双方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就直接关了门。 本来被杜艳里的笑容迷惑的单隐生就这样被搁在门外，等他反应过来，他只好边敲门边使出激将法。 等等，杜先生，杜艳里，你怎么回避这个问题啊？不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所以才每次找人都要求乖巧懂事谨守秘密。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